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记住，我哋呢一本书咧喺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。咁大家记住嚟买啦。 第四節回嚟，咁其實冇夾定啊，中意講咩講咩啦。咁啊，講咗三次，第一集就講走私，第二集就講廢料點樣翻大陸，點樣賺錢。呢一節我又講翻，即係我見到啦，即係咧，你哋嘅年代比我早。 嗯。 咁咧，如果我見到女嘅情況咧，就已經係見得最離譜嘅咧。就是2003、2004年，跟住到打后咧就2008年，我就见得最离谱。 点样离谱法？ 我就识得当时啦，因为喺深圳需要啦，识到啲人嘅，我就好曾经有两样嘢好轰动嘅，就系三沙一水，上沙下沙， 沙咀 突击拉人。 俾有啲網友，我嗰次講話連埋沙灣，點解啊？咁又雅些少啦。點解我喺？其實我咪唔知道係三沙咧。 有陣時做節目隨口即 係唔係呢個問題。其實我好少去沙咀嗰邊嘅，即係上沙下沙，沙咀好少嘅。因為我早幾年咧去呢、這個做地盤啊，咁啊做西環嗰條隧道堅尼地城。啊！而家當然起好啦嚇，嗰陣時我做隧道，咁啊兩個禮拜翻日更，就兩個禮拜翻夜更。咁啊，當我轉更嘅時候咧，咁啊連休兩日息嘅喎。 係啊。 咁於是乎嗰啲機手啊、師傅啊、雜工啊，哇！成棚人就上去玩。咁去邊度咧？就係去沙灣。咁啊嗰陣時啊，差唔多個個月都去嘅，唱下歌啊、飲啤酒啊咁啊嚇。咁啊去到啫，真係同我哋以前揸大陸車梗係完全唔同，個馬路唔同曬，個海關去邊度啊？唔見曬，乜都唔見曬。咁於是乎咧，嗰個印象咧就打咗入去啊。沙灣就係三沙其中之一，即係其實係我搞錯咗嘅。啊，咁呢啲網友啊，即刻講啦，直頭有啲就直頭識唔識㗎嚇，亂嚟啊咁。因為我哋做節目咧就。 冇讲嘅，其实 即时谂到乜就乜。 讲完之后咧，嗱乜都冇嘅，跟住我自己又会听翻头先我讲过咩咧，又写 cap 上低层。 系啊，我哋系冇夹定、冇资料、冇成嘅，你又冇得要求我，就样样都咁准确嘅吓。 系啊，因为咧我哋全部兼职嚟嘅，大佬，我哋唔系要全职，我由朝到晚喺度睇资料角度，我都做得好好嘅。 啊，我哋冇资料嘅， 系啊， 靠记性啊，靠成记到几多讲几多，所以有阵时咧个话题咧，点解有阵时哎呀死啦讲呢个话题？或者咩性咧就讲唔出嘢嘅，但系突然间你讲起一件事咧，我哎呀系，我又发生过，咁啊系咁样爆出嚟啫。我哋做节目啊，就冇稿冇成，乜都冇，咁唔知就好似而家我做同佢做咗呢两集咁，我错嚟讲乜都唔知，唔系今次啊，次次都系咁噶。 系啊，我其实都唔知嘅。 吓、 啊，佢嚟到我有嘢讲啦，我系啊有嘢讲，好似咁，因为就不如讲大湾区美食啦。几时有讲过？ 系啊， 做完啦，仲喺做完啦冇。咁啊，讲到呢度咧，有资料咪继续讲咯。点解头先讲女啊？讲现象，我哋咧从来冇讲叫鸡嘅，我哋讲现象嘅啫，即系三沙一水。咁啊，我上水围嘅时候，其实本身我唔系想讲水围嘅，不过而家就讲水围啦。讲开上水围嘅时候，就我最大个大佬咧，就约我喺肥仔记嗰时系大排档嚟嘅。 系啊系啊， 吓、啊、就食豆腐，哎呀呢档嘢好正啊！我带你真系食豆腐。 佢又带过我去食， 系 啊，好正啊， 系食豆腐， 真系攞命啊，好正啊，食豆腐。 咁咧，我嗰阵时翻去，咁啊，通常嚟讲，因为我住布吉啊，我住布吉嘅，咁啊，有啲人话布吉之友啊，搞个海利来啊、莲花路啊、老墟村啊，咁啊住嗰边，咁咧后屘做咗司机嘅时候咧就住。 深圳啦、啊，咁我会成日落水围食饭啊，拉斯维加斯嗰啲嘅所谓卡拉 OK 一级场啊，其实整到就系水尽河飞。咁啊，成日去嗰啲地方，即系同啲伙计啊去嗰度即系坐啦。咁咧就睇住水围拆，睇住水围变。咁啊，又睇住肥仔记拆咗起咗楼，然喺对面咧就。就 而家正啦， 喺黄岗村啦、啊，其实依家黄岗村啦、 啊。嗰阵时啊，喺条烂路侧边嘅啫嘛，大排档嚟嘅啫嘛。 系啊，咁而家我譬如食我食饭啦，咁我成日都翻过去嘅。咁但系咧就睇到咧，其实扫黄咧系扫得好犀利噶啦。咁啊，点解话哎呀又讲翻扫黄咧？因为咧我之前咧就节目有提过，喺2003-2004年嗰阵时咧啊。好轰动啊！点解会之轰动咧？就是、有香港人游街拉人 哦，听过系啊， 游街 啊， 拉到咗游街示众，你嫖客即系仲惨过个抌油油就 以前回乡证抌个印噶嘛， 咁啊游街咁咧就因为咧我都话啦，嗰阵时我真系识得啲人嘅，咁诶而家可能又高升咗啦，吓而家就少来往。嗰阵时咧就我识得个大队长。刑侦组啊，即系佢哋有分经侦组、刑侦组嘅，咁啊都系啦。福田区派出所嘅刑侦大队长去扫，咁啊由罗湖，今个礼拜扫罗湖，下个礼拜咧就扫上沙下沙，咁样。咁其实就唔系佢管辖嘅地方嚟噶，唔系。 系啊，不嬲都唔系噶啦，系啊。 咁嗰朝早咧，佢咪嗰日中午啦，就我就嗰阵时用紧啲。即系用紧嗰啲诺基亚手机啦，咁啊收信息，咁啊收到个队长就发信息俾我，就话今日咧最好咧就边度都唔好去啊！所有除咗食饭饮茶之外咧，就边度都唔好去。 如若上锁，千祈唔好喺门口度，唔好经过。 系佢话你唔好理你乜嘢，总之唔好，即系总唔知佢又唔会话叫你唔好去。总之今日咧最好咧就饮茶食饭，诸事不宜咁大概咁嘅意思啦。咁啊，我话咩事啊？咁听朝早睇报纸就全面性拉。咁就真係好大镬啦。跟住呢嗰晚咁又发即係好兴嗰而家就 WhatsApp 啦，嗰时发信息㗎嘛，好鍾意咁发信息。话尋晚睇报纸咁大镬啊，係啦係大镬嘅，咁都系上头叫做咪做囉。啊不过呢轮都会枕场都有啲咁嘅行动，咁讲完就冇㗎啦，亦都唔会提，亦都唔会成。咁事隔咗两个月呢就老细叫食饭，即係佢即系头先我讲有个人系专帮人哋买官嘅，即系上集就讲有个人系专帮人买官嘅。 啊，呢个本事啊，呢个真系打通天地先。 系啊，冇错，呢个人帮人买官，呢个队长都系因为同佢同乡，即系乡情，广东人嚟嘅，咁啊帮你去搞掂嗰件事。咁咧就老细请食饭，咁诶一齐食饭，咁啊。围内成张台，除我之外，同埋我另外一个朋友之外咧，就全部都当官噶啦。即系深圳里面系全部当官嘅。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广州做反贪局嘅副局长，都系买翻嚟嘅，都喺嗰晚食饭会开车落嚟食饭嘅。食饭讲，即系佢讲唔系净系讲，哎呀而家咁样，系成个广东，即系嗰阵时仲未。而家咁样扫东莞啦，系成个佢哋点样做突击，点样一样，我要拉你，就我就喺我度 执行， 就边度得对头过嚟，跟住你拉我呢度，就喺呢度咧，就可能同一日添，就你嗰班人咧，连通水都冇机会，就你嗰班人就嚟我呢度扫，咁咧就变咗有呢一餐饭啦，呢一餐饭就系互相喺度讲啊，收到中央或者。省公安厅的指令， 要做， 要做，咁大家要配合下啦，因为真系有，因为牵涉钱嗰个问题，即系我扫你，都话啦，天罗地网，十面埋伏，更有善心机，因为有一个人就串连咗呢一班人，而呢一班人喺各地，佢哋都系当官嘅，或者做公安又好，做海关又做乜都好啦，公检法，咁我哋要。想办法又唔会咁，我发信息俾你咁笨噶。虽然嗰阵时就冇天罗地网啦，但系真系唔会。但系佢哋会有一个信息网， 就是当省工干厅落嚟嘅时候，大家点样互相配合？因为我真系收咗你税嘅， 唔敢得你嘅， 系我真系唔敢得你 嘅， 即系好似以前，即系好似深圳东方园咁，以前诶系一间卡拉 OK 嚟嘅，一间酒吧嚟嘅，你扫边间都唔扫得佢。即系东方园喺黄岗村牌坊啊，最硬正啊，全世界都知道，扫边间都扫唔到，都卒之都输埋，跟住变东方园， 都要扫埋佢。 咁我话啦，其实牵涉到咁样，咁到最后尾仲离谱，有件事就系、是，原来最硬正、最成买官买到最大嗰、那个就喺、是、河源市。这个人帮河源市的市长调职上去做省公安厅厅长。 哇，大叫晒，即是大叫晒。 即是告诉你听，只要围内坐埋那两三围人呢、 啊、支持你。 就全部都是你有什么办法他们都解决得到。不理你，只要你在广东省你出什么事都解决得到。因为这个人调职现在呢就最后尾呢，因为呢就退休啦，够年龄啦，就升咗做呢个广东省副省长。咁大家可以揾下资料，呢个人系咩人嚟嘅？我讲咗俾你听，你可以揾到啊。由边个点解河源调过去咁，跟住再调咧，可以调到咁样。咁咧亦都讲翻啦，呼应翻第一节啦，即系上集啦，讲食饭喺边度食饭咧？就头先我所即系上一集讲嘅 茶馆、 茶馆、茶楼。咁我哋食饭喺边度食饭咧？而家当当然散晒啦，早几年啊人去楼空，我退晒休啦，仲我两个仲拼搏紧，就喺梅林水库，对住个水库，好似城门水塘咁噶，好靓。咁有好多人去运动，咁有个会所间酒楼，系专做梅林水库隔篱嗰啲屋啊，好多系复式嘅，有啲顶系复式嘅。啊，当年咧就负责话事嗰、那个啊，即系老板啦。佢就住喺楼上，佢系住200平方，系因为呢一套房系中央配俾佢。 哇！ 而嗰度嘅你任何一个单位住嘅，全部都系当官嘅，退休未退休都喺嗰度住。深圳所有当官嘅，即系叫做有啲官噏得出名 啊，见得下人嘅嗰、那个官衔都 系分配咗呢啲嘅房俾佢哋，直到退休都系住嗰度，嗰、那个房产系你嘅，咁就喺嗰度食饭，咁啊百分百安全， 系啊， 系一啲风险都冇嘅， 冇人会走去搞佢嘅， 系啦，冇人会搞到佢去玩，就唔会喺深圳市玩嗱，呢、這个重点啊，到最尾要港女啊，唔系屌你俾人闹啦。全部去晒惠州，去晒惠州。惠州系乜嘢？因为我都话啦，河源市嘅市长调升咗去，咁佢河源、惠州呢一带所有嘅地方，所有嘅人都系佢哋呢一班人嘅其中嘅一部分。你去河源去食万，又话去万六湖啊，去乜嘢啊，成啊咁，可以一个好隐蔽嘅地方啦，成个山头嚟嘅，系政府地方嗱，讲明系政府地方嚟嘅，嗰笪地方系政府保育嘅，佢里边嘅一个设施，佢里边有间饭店，有间宾馆，成班个个礼拜六、礼拜日 就喺嗰度 来开会，咁咧交人，好交人嘅啫，咁啊。嗱，你下低边几个墙，边几条女啊，即系叫做出晒名啦吓，一米六五以上，讲紧我而家讲嘅系2003年打后啊，一米六五以上，22岁留下嘅女，咁譬如我开卡拉 OK， 咁我有400条女嘅，咁我就拣20个出嚟，咁啊有钱收过嘅女，佢唔会俾钱，咁我俾你上去嗰个，我会负责找数俾你嘅。即系虽然你又喺我度揾食，但系都唔可以唔收钱。可能仲佢自己再打，再打伤你一件事，总唔知攞赔又有，杂交又有，乜都有。系即系咧，你想象得出就有噶啦。 哦， 啊咁啊， 即系我都算叻噶啦。上咗大陆咁多年咧，即系我冇听过你讲过呢单嘢嘅。但系咧，我就 个心里边咧就唔知成日都有个咁样嘅谂法嘅。出嚟做嗰啲女咧，过咗廿二岁就过期嘅。 廿五岁要结婚，廿五岁要结婚 啊？唔系啊，廿二岁之后系过咗期啊。即系咧，如果揾女咧，就揾啲廿二岁留下嘅。啊，过咗廿二岁嘅咧就系过期，啊就唔好搞啦。但系咧，我真想我哋话我哋好人就咁解。咁你细个嗰头你又唔好搞，咁其实真系冇得搞。所以就唔好又话我鸡虫，又话我系富人富到，其实唔系噶吓。啊，廿二岁就过期，廿二岁以下细个头咁啊，真系冇得搞咯。 仲有嘅，唔系你拣咗女，即系讲埋少少啦，完啦。唔系你话有几多女，人哋就要， 系 而系你，譬如佢今晚佢哋有二十个人嚟嘅，你嘅女就起码要有七八十个， 嗯。 佢唔一定中意你噶嘛， 系啊， 我又未必有眼缘。我明明中意肥嘅，点解你俾个瘦嘅我咧？唔系一个配一个，到时送上门噶嘛。 系， 仲唔知嗰一日系佢哋嘅倍数，可能一个对两个，或者一个对十个啦，唔好理佢啦，吓，好似只甄子丹咁啊，吓一个打十个，唔知嘅。 冇嘅，总唔知就有个大冲凉缸、大浴池咁，除晒衫咁啊，冲凉都过瘾嘅，唔使搞嘢嘅，唉，都未顶嘅。 佢总唔知佢就一定系你嘅倍数，可能系三倍，可能四倍。咁有啲留低，有啲唔留低，或者全部留低都唔顶，咁啊有老板埋单噶，呢班人就唔会负责埋单。呢啲系人哋，即系人哋。有钱噶啦，即系出钱嘅。咁而嗰个会馆，我讲会馆，个会馆都系承包出嚟嘅。大陆有样嘢好奇怪啦，讲多过晒钟，讲多少少可以下留翻下集再讲其他。大陆其实咁多年由改革开放，任何部门都系自负盈亏嘅，每一个部门、政府部门都要揾钱。你计生办，你就想办法罚款让你，然后你拉到几多人咧，你有奖金。公安都是，任何部门都是，其实每一个部门都是自力更生，然后搵钱交返上去。啊、然后 我呢单嘢之后呢，我就要返去諗一諗嗰边个部门冇办法搵钱嘅。 对 。啊，咁我自力更生唔到啦，因为冇办法搵钱㗎嘛。 而嗰间宾馆，即係嗰笪地方，佢都係承包咗俾人出去㗎。嗱，政府公物其实嗰度可以算係禁区嚟㗎，即係拉铁链啊，或者嗰啲咩叫做 出面有一个 国家森林公园啊咁样嘅性质。佢就承包咗呢个山头做管理，咁佢就喺上高开呢啲嘢。咁、但係开呢啲归开呢啲，佢都个承包人，而承包呢一个人都系呢一堆人嘅一部分。其实就是都是一条龙的。讲到这里、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